我永远爱你到老。小酒窝长睫毛，迷人的无可救药，放慢了步调，感觉像是喝醉了，终于找到心有灵犀的美好，一辈子暖暖的好，我永远爱你到老。 这个小眼睛小酒窝的男生，在他15岁那年偷穿父亲的西装去参加歌唱比赛，然后得到了机会踏入歌坛。在比赛最后和李宗盛合影的时候，他穿着大一号的西装，留着中分头，脚下的裤脚甚至还卷着。后来才知道，因为这身打扮，所以也没有拿到冠军。接下来这位小眼睛的歌手，他叫做李玖哲。当年他的 Baby 是我这张专辑还拿到了第18届台湾金曲奖的最佳男歌手的殊荣，而接下来这首歌呢，也是由林俊杰所为他而写，想太多。 你笑着说他是朋友，你眼中太温柔，我的不安那么沉重，只有你不懂。他霸占了你的心中，属于我的角落，所以你说我们不是你和我，是我想太多。你懂这样说，但你却没有真的心疼我，是我想太多。我也这样说，是为能安慰我的理由。他霸占了你的心中，属于我的角落，所以你说我们不是你和我，是我想太多。你总这样说，但你却没有真的心疼我，是我想太多。我也这样说，这是为能安慰我的理由。我想我没有错怪了什么，虽然你不说，或许错在我太晚，我才懂爱了你太多。总这样说，但你却没有真的心疼我，是我想太多。我也这样说，只是为能安慰我的理由。 从最初唱盘与唱针的撕磨，到磁头与磁带的接触，再到光头与光盘的映射， 音乐和它的载体之间的距离，终于在今天化作数字，你再也触摸不到。远近之间，漫不经意失去的，也许正是我们要说的这些关于音乐的故事。最美时光， 最美时光。今天我们听的是小眼睛的歌者，来听听这一位，他叫做许美静。这首歌其实方炯斌也唱过，许美静的原版没有他的深情，平淡的就像是一杯白开水，什么味道都没有。也许是当时他已经看淡情感的缘故，所以能够坦然地去面对，用平和的心态唱出这首苦情的歌。其实听过之后你会发现，白开水也有它的特质，本身无色无味，却可以有尝出人生百味。遗憾， 别再说是谁的错，让一切重回，除非放下心中的负累，一切难以挽回。你总爱让往事跟随，怕过去白费，你总以为要体会人生机会。以前让你在我怀中枯萎，宁愿你犯错后悔，让你飞向梦中的世界，由我独自伤悲。 尝尽了苦悲，才懂真情可贵，才懂真情可贵。 能够经得住单曲循环摧残的歌真的是所剩不多，而这首许美静的遗憾算是其中的一首。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位小眼睛的歌者呢，他在出道的时候是靠帅而取胜的。在他出道的时候，正是各种有着国外成长经历的 ABC 像千军万马的洪水一般涌来的时候。潘玮柏不过是当年的沧海一粟，还曾经被残酷的预言是一张歌手，也就是出一张专辑就不会再有然后的歌手。只是万万没有想到，后来这个穿着垮裤、穿着球鞋、穿着大衬衫的小男生，他唱的轻松有趣的嘻哈曲风，竟然也成了小眼镜的新一代的小天王。他听到这首歌，爱上未来的你。

终于在今天化作数字，你再也触摸不到。远近之间，漫不经意失去的，也许正是我们要说的这些关于音乐的故事。最美时光， 这里是最美时光，我是钟静。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有一股小眼睛的旋风席卷了我们，突然发现不笑的时候眼睛眯眯的，笑起来眼睛弯弯的，这种眼睛能够让你越来越顺眼。甚至还有一个看起来很有道理的解释，那是根据物理学，光线聚集到一个点的时候产生的热量最大。最美时光，今天我们来听的是这些小眼睛歌手的音乐才情。这一位是孙悦，孙悦的成名曲《祝你平安》，如果你还记得当年的 MV 的话，应该还有这样的印象，他扎着两个小辫子，一双小眼睛，笑得眯成了一条缝，单纯的就像是一个邻家小妹。成名之后他也曾经说过，好几次都想去割双眼皮，让自己变成大眼睛的美女，但是调整心态之后却发现，好像只有小眼睛的自己才是真正的孙悦。当年的小女生如今已经是为人母，她不再唱着沙啦啦啦啦，而是以这样的语态去感叹人生。这首歌叫做《这就是人生》。 想在旅行，从 成为母亲之后，她的变化是巨大的。这是孙悦，这就是人生。未见其人，先闻其声。然后听歌的人非常准确地判断出这是谁的声音，要做到这一点其实非常的不容易。而拥有云式唱腔的许茹芸也算是奇，这个眼睛不算太大，看起来很乖巧的小女生，她唱歌的时候却不是小女生的娇滴滴，不是成熟女人的嘶声呐喊，不虚张声势，不用过多的感情。她的歌和她的人一样，总是那样轻轻柔柔，声音也是轻飘飘的，仿佛一朵飘着的云。这是让她获封云氏唱腔的代表作，如果云知道。 泪水它一旦流尽， 之中全是你，让我投入太彻底，不是由我注定，悲剧呵护给我美丽，演出相聚和别离。 听着某些歌，就仿佛想念的人轻轻坐在自己的身旁，欢喜又悲伤。最美时光， 这里是最美时光。今天我们要听的是那些小眼睛歌者的音乐才华。我记得曾经有这样的一篇帖子，说的是用一句话来评价各个歌手，而属于胡彦斌这个小眼睛的歌者的那句话呢，就是他如果能够长得再正统一点。在华语乐坛，胡彦斌年纪很小，眼睛很小，但是才气却不小。他是一个在日常生活当中不太擅长聊天的人，但是只要跟他聊到音乐，他就会滔滔不绝。从十几年前的最佳新人奖到现在，他已经拿了很多很多的奖。有人说他拿了这么多重量级的奖项，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音乐人。也有人说，其实音乐就是他自己，他就是音乐，没有音乐他真的没有办法继续下去。接下来这首歌《潇湘雨》。 下在心里，这么多年未曾淡去，一面之缘的相遇，决定来世今生的宿命。 喜欢上一个小眼镜的歌者的时候，是不是也会对所有小眼镜的人颇有好感呢？小眼镜歌者的微信音乐今天就到这里。 真的好啦。